今日录音嘅时间系11月28号晚上，有我 Raymond Wong， 有我易德台长， 有我曾 BC， 系做许留山做呢个旁听嘅。 好啦，咁今日咧，我哋即系其实都有多新闻想讲啦。不过因为我哋而家个节目咧就会改革，咁系逢礼拜四咧就会出呢个快报，咁礼拜一咧就会出翻编辑部，因为即系我哋发现咗咧，我哋嗰个收听率咧唔够高啊，咁我哋亦都唔会即系再出太多嘅一次过出太多嘅节目，咁啊大家原谅啦。因为同埋我哋本身都几忙下，即系自己搞嗰啲正职，咁同埋我哋录音录到好夜咯，有时，所以即系尤其是礼拜四嗰个节目，咁我哋要尽量即系会精简少少咁样嘅。咁今日最热嘅话题应该系即系讲呢个北京即系驱赶呢个低端人口啦，大家有冇留意啊？ 嗯。有，但是不敢乱评论，因为这些问题好应该每个城市都有的。咁同埋好多图睇上去不是咁真实啊，好似二次创作咁，所以我都不敢评论。同埋好多文章都好似有少少夸大，比如呢个成日闹哈姆嘅大起源，佢话失。三日之内好似驱赶300万人，有啲 ridiculous， 我觉得。 我觉得有啲夸张，即系如果以一个城市，即系用几日赶走300万人，我觉得系差唔多唔可能。我唔系话100%唔可能，但系我就认为，如果佢冇特别嘅安排咧，佢赶唔到咁多人走。你要几多？你要谂下要赶啲咁多人，要有几多城管同埋几多？公安几多武警去做啦？咁如果有咁多人去做嘅时候咧，一定有啲相会流出嚟嘅，即系去驱赶啲人啊。咁而家就流出嚟嘅，即系我认为真嘅相系好少啦。有啲亦都系即系拎人群冚自己脚啦。譬如连尼泊尔嗰啲山区地震啊嗰啲，即系啲旧相、嗰啲灾民嗰啲旧相都攞埋出嚟。咁就我就觉得即系而家。做緊呢个古仔嘅人有好多都係用啲假图去配一单真嘅新聞，即係嗰单嘢係真㗎喇，我觉得即係如果你赶人呢就一定有嘅，但就未必会係几百万，我諗最多唔会超过100,000人，即係如果你几日要赶走一啲人呢，即係我諗几万到100,000呢，这个数呢就比较合理啲。 係呀，我都觉得係。嗯。 同埋。 10万会合理啲呀。 10万以下。我想问 多啊，系啊， 10万以下，因为你赶人走唔系人人都肯听话啊嘛，即系个最大嘅问题，你起码都要有一个差佬或者一支枪指五个人，你明唔明啊？即系先至嗰啲人先会走嘅啫。如果唔系嘅话，你根本冇办法执法。同埋大陆其实啲刁民好多啊，所谓嘅即系你见到 比较勇武添啊，而且。 是啊，即是他们跟香港人是不一样的，即是他们是可以，即是如果是不公平的迁徙啊那些，他们是可以即是勇武到啊烧下警车啊怼冧，即是反转几架警车这样的。那你、啊、这些相是一张都没有。所以我觉得。 三百万人其实可以勇武到好多差佬咯，讲真的。 是啊，所以300万人这个肯定，即是我觉得九成都是大纪元是老作咯，不是真的。 嗯。 咁但是你话有没有赶走人呢？咁肯定有嘅。如果即是这些即是点讲呢，他们因为啲官呢就不想孭镬，先前呢就有啲所谓嗰啲比较穷啲嘅人啦，咁啊住喺嗰啲临时搭建嘅房屋，咁佢烧死咗十几二十人。所以就冇办法，佢哋就唔想再孭呢啲锅，咁佢就要清走一部分人啦。 但系边个怼呢条数出嚟咧？300万呢个数出嚟， 328万人，328万人系一个网友，即系我睇到嘅资料啦，即系我因为都揾过， 咁大陆嘅网友叫日明，咁喺个轮友圈嗰度发文，咁、哦、我就觉得 其实谂下咧，系你谂下个逻辑咧都好成问题啦。你谂下328万人，你喺北京咁大嘅地方，你要派几多人手啊？你先可以揾得晒啲328万人出嚟，仲要赶走晒佢里面，赶走晒佢哋咧，三日啫，你要几多人先得？1000万人去揾佢哋， 我觉得系。唔系咁合理咯，即系有好多人讲，即系有好多人批评呢样嘢啦。咁亦都有有啲知识分子联署啦。咁但系我就觉得即系嗰个数有水分咯，即系清走嗰30几万人，咪300几万人。就算你话30几万都系难嘅，因为佢系用几日啫嘛，用3日时间嘛。 嗯，咁你要搵佢出嚟都难。 系啊，你根本。嗱，佢即系可能就有啲贫民屈嘅，即系或者类似嘅嘢啦，喺北京我唔清楚啊。咁但系如果你有嘅，咁你一个地方可能有几千人，甚至可能都唔 上万噶， 应该 冇可能上万 止啊。 唔系，如果你一个地方啊，即系如果你一个每一个地方，譬如你 哦， 即系每一 个小区啊， 一 个 小区聚咗嗰啲人啊，我唔觉得会超过。几万人咯，好难噶、啊，你谂下，你要谂下几万人、啊、 都唔系、啊，因为有时一间工厂都2-3万人，咁宿舍就喺附近，咁上过万人又唔奇喎、啊，其实 过万人好多喎、啊，但系佢你要谂下佢哋系嗰啲即系点样讲啊，已经迁拆咗嘅房屋、啊，1万人、啊， 嗯， 1万人个即系1万人系可以。坐满呢个20架飞机， 系就系、是、即系其实个问题就系、 是，都系 我可以假设佢系假设佢有10000人啦。咁你点样去 escort 佢哋班呢班人？系咪人盯人咁逐个一个跟一个咁 解 逮捕佢戒佢出北京咧？系咪咁咧？咁 同埋好分散嘅喎，佢哋 系啊， 即系我谂有聚居，但系。都系，就算一个区咁，佢都系分几笪几笪咁住啦。我印象中吓，我都讲过以前喺北大系读过中文嘅吓，同阿郑松泰系呢个师兄弟嚟噶。咁、我印象中北京其实10000人都有可能嘅。咁但系因为佢哋散居咧，即系比如以前人哋叫唔系北京啦，密云区啦。嗰度啲属于北京嘅城乡结合部，其实都几多呢啲咁嘅人嘅。但系佢哋会散喺即系几条都系嗰堆，但系几条村咁分开咯。所以其实你一下个执咁多人，其实唔系容易嘅事嚟噶。其实因为佢哋系散开，有啲做啲小生意啊咁样噶嘛，即系做啲小买卖、推车仔嗰啲啊嘛。咁你一下个如果几百万人，真系有少少难，我谂真系。 咪系咯，你如果你嘅几百万人，你冇理由叫佢步行走噶，即系自行解散噶，你一定可能搵啲好似猪笼车啲咁样车嚟走噶嘛？呢啲图片 自行解散，佢咪翻去咯？ 又聚翻喺度， 我就觉 得即系我哋搵猪笼车都冇喎。 好奇怪啊！所以呢啲，我觉得系有呢啲事，但系就唔系真系佢哋讲到咁夸张咯。即系你300几万人冇可能，你唔通佢哋真系？就咁出个 notice， 佢哋会自己走咩？我觉得唔会咯。即系你共产党都唔系咁把炮，你明唔明啊？即系如果你见过嗰啲咩乌坎啊，嗰啲发生嗰啲嘢之后，或者 真系好勇武噶嗰啲人，系啊，真好勇武噶。 即系尤其是啲外来人口， 但呢啲会唔会又我哋啲新闻，我哋即系呢单嘢会有我哋动摇习近平嘅政权嘅幌子嚟嘅又系？ 唔出奇 啊！阴谋论好似仲未听到。 我觉得就唔会嘅，我觉得就唔会嘅。可能佢有要借呢样嘢去做其他嘢就有可能。我觉得系咁，因为你谂下，如果而家佢吹得最劲嘅媒体咧，就系、是、大纪元啊，大纪元就其实一直都即系好支持呢个阿习先生，同阿恩生系一样嘅。咁我就觉得冇可能係会挑战到喂用嚟挑战习近平囉，我觉得可能係做第二样嘢囉。 咦，从经济角度冇得諗呢？ 即系如果俾人知道一个北京嘅首都嘅地方清咗300万低端人口，就会个市个地价会唔会啲楼价会有上升啊？ 唔知真 的会唔会佢哋要发展到连低，即系北京咪发展得好犀利嘅咁？会唔会即系啲低端人口住嘅地方将来会搞地产啊？所以一镬过清晒佢哋啊？ 我就唔系咁睇嘅，其实。即系不嬲咧，啲大陆嗰啲大城市咧，都有声音咧，就系要赶走嗰啲乡下人，即系当地人 叫 做乡下人。喺广州会有，喺上海又有，即系喺北京啊，当然都有。 上海甚至叫佢哋蝗虫添，同香港系一样嘅。 系啊，咁我就认为如果而家去，即系可能就有啲声音话要赶呢啲人走，咁佢咪做啲戏咯。咁可能佢北京咧就做咗一啲呢个 example 出嚟，咁佢可能就夸大咗，话300几万人清走300几万人，咁但系实际上可能就系你睇下个反弹系几犀利先。而家有几多嗰啲学者联署叫人唔好咁样清理，因为 尊重人。 尊重人权，因为呢啲系超越咗任何国家同埋政府能被容忍嘅底线咯。直情有啲人系咁样讲。 咦？咁大陆比香港进步喎，佢做到驱王呢一下喎。香港嘅本土派使唔使上北京，即系仿效一下，借一借镜去取经啊？ 可能都要，同埋佢哋横掂都系鼓吹一国一制啊嘛。而家证实咗一国一制系 work 啦，一国一制又系帮佢清咗啲低端人口啦。 系喎，咁咪冇 就清走咗香港啲蝗虫咯，即系 可能佢自己就系低端人口咧。 我就想啊，啱啱就想讲台阳嗰句，其实好多本土派可能自己都系低端人口啊，点算啊？ 咁而家就系，而家佢哋投射咗呢样嘢，我发现咗有好多人咧就话，啊，迟啲香港都会好似大陆咁啦，啲低端人口会俾人赶走噶啦，咁咯。即系一般香港人赶 晒嗰啲， 但系你香港人赶去边啫？ 嗰啲人。 你谂香港人讲去边？讲香港人可以讲去边？赶佢落维多利亚讲咩？唔得噶嘛？ 赶佢翻珠海得唔得？ 哇，珠海都好贵嘅，我谂啲楼都 珠海一线城市嚟噶，唔得，再入啲。 真得唔得？ 但系香港人喺嗰啲地方冇身份噶嘛，所以你赶唔到佢噶。你又冇户籍，乜亲都冇，点赶啊？即系其实呢样嘢话，香港嗰啲低端人口都会咁样俾人驱赶，其实就。我认为是不 make sense 的，不会的，即是香港是不会做 的。 不是他们希望赶的，都希望赶走，揸着 BNO 那些希望你赶走他。你揸 BNO, 赶你走。 分去英国啦。 唉，又读 BNO 乞衣咩？不要啦。其实真的我即是有时就是将人家的问题投射在自己身上，亦都未必是啱的，我就觉得是这样。 啱，是啊。因为很多香港人移民咗嚟嘅，都将即系将成套香港啲谂法套鸠晒嚟我哋度嘅，好鬼烦啊！我觉得佢哋 会嘅。咁而家呢个 case 咪将即系人哋嗰啲惨事套落自己度咯。咁嗱，我认为啦，即系我见到佢哋驱赶嗰啲人啊，其实佢哋个居住环境同即系香港劏房嗰啲人，即系点样讲笼屋嗰啲人系差唔多咯。咁其实大家都系惨嘅人嚟噶啦。讲真啦，即系如果你冇钱就喺香港同中国都系惨。咁 大城市尤其 系啊，如果你喺乡下就反而仲好少少。即系而家冇办法啦，呢啲即系个社会发展一定会有出呢啲问题，要睇下你究竟有冇一啲相应嘅政策去解决呢个问题咯，即系去帮呢啲。 但系我又睇到有线中国咗访问咗一个人咧，佢就俾人赶啦。咁佢咧就话佢老板要谂办法，要即系叫佢哋住喺铺楼上铺啊，咁样唔系即系楼下铺楼上可能有得住咁样。老板话谂办法啊。其实如果驱赶咗呢堆所谓低端人口咧，可能啲低端工作都好少人做喎。咁讲嘅话， 所以我唔认为系真嘅咯，因为。有太多嘢基本上都系要靠呢啲人做，因为我谂北京本身当地嘅人咧，有好多工作系唔肯做，咁即系嗰啲比较即系辛苦嘅工咧，我谂就系要靠呢啲外来人口咯。 都系嘅，北漂啊嘛，所以咁多人要北漂， 就是找机会咯。 所以我到而家都讲返，即係你话即係讲緊嘅係300多万人，我就觉得真係匪夷所思，可以话係。 但係好多人信㗎喎，你知唔知呀？ 你諗下纳粹德国杀犹太人，佢要几劳师动众，用咩运输系统同埋用咩方法去怼冧嗰啲人。係好一个好複雜嘅物流问题嚟嘅。即係唔係物流啦，即係如果你用人嘅角度，就係一个交通问题，交通运输问题。 嗯。 咁328万人、你要三日之内清走佢，其实真係一啲都唔容易。你諗下就知道。即係你将佢量化嘅话，你一个每分钟都要赶成千人走差唔多。 喂，我啱啱查过啦，北京人口就2000多万人。咁突然间冇咗300万嘅话，系你会突然间感觉到城市系空少咗好多人嘅喎。 理论上， 唔系2000多万人口系计埋流动人口，户籍人口应该冇咁多啊。系咯，户籍人口应该冇咁多 啊。我唔知道， 嗯， 我唔清楚。 系， 但系。系系， 一个计晒成个北京有 2000多万计晒成个嘅，咁啊， 嗯， 包括埋其他，包括埋嗰啲流动人口嘅，咁如果你突然间成个城市冇咗300多万人咯，系好明显就观察得到嘅，如果系咁嘅话， 即系1/10人咯，会咗1/10人多啲咯， 差唔多，嗯， 咁好啦，你 有水分， 社长都讲嘅话， 啊， 突然间冇晒咁多人，低啲工作，啊。 低端工作梗系一定有问 题。系咯，咁你突然间冇晒人啲低端工作，边个做咧？喂，啲边个保边个倒垃圾啊？喂，一日都已经顶唔顺噶啦，你成街都系垃圾嘅话，系咪先？ 所以我系唔信啊。 咁之前系睇北京系未，即系都仲系 run 得好完善啦，系咪？冇咗嗰啲人嘅，即系人数系唔会好，又唔会话300万人咁多嘅。 其实北京其实真的需要几多低端人，因为佢即系我印象中啦，以前喺嗰度学中文的时候，佢就算即系冬天啊扫落叶咧，都好鬼多落叶。我记得以前去雍和宫，即系以前雍正做亲王的时候嗰阵，我睇到哇，成地咁多落叶，都好要即系十几年前啊，都要好多好多人先。先至可以扫鬼晒啲落叶，当然我唔知而家会唔会有机器嚟扫啦。但系嗰啲人咧睇得出佢，即系我听我啲当地啲同学讲啦，话佢哋好多系河南啊，或者系河北过嚟搵局，即系嗰啲搵工嘅人咯，即系打工仔咯。但同埋有啲系东北过嚟咯。咁你谂十几年前都需要咁多低端人口做嘢咧，而家城市发展咗。可能更加需要，因为人又多咗啦，咁当然好多即係嗰各方面嘅服务业啊嗰啲嘢都多咗啊，咁可能啲做低下工嘅人都需要更加多。 係啦，所以我觉得呢啲新聞暂时都係有水分，同埋即係件事就实有嘅，赶走啲人实有嘅，但究竟有冇讲到咁夸张呢，就呢个係存疑啊，我认为。 嗯， 即系同埋而家共产党要维稳啊嘛，佢又冇可能大规模咁做呢啲咁即系自己破坏自己稳定嘅嘢咯，所以我系倾向于唔信有咁大规模。你几最多咧就10万人嘅啫，唔会超过呢个数，我认为。 嗯，哇，你咁样惊唔担心俾人话你为共产党涂脂抹粉啊？ 咁你要谂下究竟合唔合理先噶、啊，即系有。你睇下，如果你讲，即系有人写话三日清北京清走328万人，咁、我就系讲，我一听到呢个数，我已经唔信咯。讲真嘅， 我都唔信，半个香港咁多人，我差唔多系嘛？ 系啊，你边有咁多警察可以做咁多嘢？边有咁多公安咁多城管？你出动晒都即系都赶唔到咁多人走啦。我相信， 我当你系甄子丹啦，一个打10个啦，咁你都要32万个城管加公安先得。咁佢仲有其他地方去執勤㗎喎、哦。 咁佢分开3日嘅，咁你每日100万人啫。咁你就每你如果咁样计嘅话，头先用你返你个方法就10万人到啦。10万个城管。 係呀、啊。管家公安。 都系难，都系冇可能啦，我相信。 你对住十个人，十个人围住你，你有支枪都冇用啦，唔系一定听你讲噶嘛。啲外来人口，分分钟恶过佢啦。 同埋佢哋，你睇到好似话好多就系因为点解咧？就喺街度煮食或者系唔安全咁用个 gas 炉啊。喂，咁佢攞个就系攞个gas 嗰啲对鸠住你，你都惊啦，系嘛？你有枪点解佢成个咁抌过嚟？ 系啊，所以我就话到而家我都系认为咧，唔系真系咁夸张咯，唔系佢哋讲到有咁清咁多人咯，即系数字上系唔合理嘅。即系当然啦，有啲人又会死拗啦，话好多人都系咁讲啦。咁但系三人成虎呢啲冇办法，我觉得即系你有时啲谣言就系因为嗰个资讯唔流通，所以咧，同埋有大部分嘅人咧都系戆居嘅，即系传呢啲资讯嘅人，即系完全。 你仲有个言者？ 完全都唔諗下究竟有冇可能係咩，即係赶走三百几万人係乜嘢概念，唔係咁容易㗎，即係要赶咁多人，即係好老实讲，如果佢哋唔係自愿走嘅话，你要諗下，即係唔係自愿走嘅，可能有时你諗下占中清场嘅时候係两个警察抬一个人走㗎嘛。你諗下清场要用即係占中清场嘅时候用 有啲甚至四个警察抬一个添嘛。 系咯，所以我就唔认为，佢讲嗰三百几万人系合理嘅数字咯。 直情啦，你叫啲人，你叫啲人试想象一下，净系喺香港里面啊，你试下喺唔同地方要带走三日之内要带走三万人啊，离开香港啊，你都麻烦都困难啊嘛，有排揾啦都，有排捉啦，系咪啊？三万个都头痕啊，你要几多人啊？ 所以我认为好多时咧就系、是、即系香港传媒咧啲嗰啲人咧唔求证啊，即系嗰啲记者，佢喺网上抄咗篇文，佢咪照报咯。咁但系唔合理啊嘛，即系你睇下西方媒体有咩媒体报道过呢件事？ 有啊 ，BBC 啊 有啊 ，New York Times 都有。 系啊，但系佢冇讲话实际上赶几多人啊嘛，佢就 系 讲 佢冇人数， 佢冇人数噶，佢唔会讲死个人数，因为我谂佢哋咧都会睇得明呢样嘢，佢哋觉得三百几万人冇可能，即系我系攞翻呢个，我都话啦，件事就一定有嘅，但系第一冇相，而家冇相啊，第二就系、是、那个佢哋讲嗰个人数太夸张，同埋而家有太多香港嗰啲传媒咧。好似咩本土新聞嗰啲咧，嗰啲網媒咧就用一啲假圖去配呢單新聞，即 係 咁其實對件事冇幫助。你如果咁樣整啲假圖出嚟咧，即係人哋又話：哇，有冇搞錯？呢啲都唔係嘅咁樣。 哇，話社長咁你就好高估咗啲人啲智商。其實配個假圖嘅話，佢哋會覺得好開心，因為覺得。系咯、啊，即系可以话呢个共产党极政权几不易啊！赶三百几万人啊， 但 实际 上可能赶三百几万人啊嘛。你即系连外，你要睇下外国传媒点样处理呢件事先。系冇外国传媒话赶三百几万人啊嘛。而家即系你卫报都有讲呢单嘢，卫报啊，同埋电话。 卫报 系啊 ，The Guardian。 卫报唔系咪假噶个网站？ 梗唔系啦，边个话假啦？喂， 有个退休公务员咯， 唉， 唔好提佢啦， 唔好提佢啦，即系我好多时咧，你要睇嗰个来源系乜嘢啊？咁环球日报即系英文版同埋环球时报啊， 环球时报系嘛？ 大陆嗰份啦，总之就系环球唔知咩报啦。英文版佢有讲，同埋大陆嗰个财新网都有讲呢单事，但系佢哋都冇讲个人数噶，实际人 冇讲人数啊， 实际人数咧， 人民网都有讲， 人民网都有讲，但系人民网咧就话佢唔系赶走晒，佢就系因为有危险嗰啲咧，佢就即系认为有危险嗰啲地方咧就赶走，即系佢哋其实唔想孭镬咯，即系其实本来就系、是。可能有啲好似香港嗰啲工厦劏房嗰啲咁嘅地方，不过佢就当然唔奇，即系当然惹火过香港嗰啲工厦劏房啦。咁 咁就赶走晒嗰啲住客咯。其实香港都发生过，其实香港唔系冇发生过，其实香港都发生过，就系工厦劏房类似嘅 case 嗯， 有一人唔知点样俾人取缔，跟住咧就赶走晒。之前试过一次啊，如果我冇记错就。同埋嗰啲即系嗰啲财物啊，个人财物喺本来喺个工厦劏房里边俾人掟晒出街咯。 诶，好似以前老宿舍都系有咁样噶，嗰啲财物唔见晒，我记得以前有官司好似 系。系啊， 香港 赶人走嘛，其实度度都会有嘅。不过其实喺香港咧就好奇怪，香港自己啲人咧就好少关注，即系真系穷人嘅问题咯。即系你睇落去就系、是。其实香港穷人唔会少得过北京啊，我相信。 其实我某个程度上嚟讲，我觉得北京穷人可能冇香港穷人咁惨添，因为香港系个身份，即系香港个特区嚟啊嘛，你系好难，即系你喺学你话斋，你唔可以喺大陆其他地方生活噶嘛，但系你北京嗰啲穷人，你再唔得咪翻去咪 翻老家咯， 系啊，密云啊，河北、河南咯，山东咯，远少少咯，但系即系起码可以走到嘛。咁香港其实系比仲加惨啲添啊！我发 香港系困死晒噶，其实 系啊， 其实 赶晒去桥底啦， 而家好大镬噶。其实香港即系所以啊，唔知边个成日鼓吹一国一制嗰啲人，其实可能有先见之明啊，鼓吹一国一制嗰啲人，咁咪将嗰啲穷赶翻晒大陆咯。所以讲一国一制嗰人都黐线噶，其实而家一定系要坚守一国两制，我认为就唔系讲一国一制嘅时候。 嗯， 即系有好多人就讲话一国一制到来啦，要点样应对？但问题系，其实而家人人都捍卫紧一国两制咯，你冇必要即系整一个伪议题出嚟咯。我系认为系咁。 咁戏话啊嘛，咁佢俾我。俾我哋咩嘛，激到嬲啊嘛！其实俾我激嬲咗啦，对唔住咯。 你好定我好啊？一国一制， 俾我激嬲咗咯。 系唔紧要啦，呢、這个好小事啊。即系佢。 你好定我好，关我咩事啊？系啊， 唔系嘅，其实即系你谂下就知道。 关我咩事啊？ 系系。你谂下，知道其实嗰、那个即系其实香港社会上面嘅穷人真系多嘅，即系呢一样嘢系要即系政府系要处理嘅，即系点样可以帮到啲穷人咯？ 嗯， 咁当然啦，七七七梗系搞得唔好啦，呢啲嘢呢个唔使讲，但系冇办法、啊。 其实一直我觉得都系唔好嘅，成日觉得香港。 你。个问题就 系 你每一次， 不过香港个社会系咁嘅，你系 嗱咁我讲一讲啦，即系有一个岔开少少话题啦，即系而家其实低端，即系所谓嘅低端人口，其实系有出路嘅，都即系如果你即系香港嘅低收入人士，只要佢哋投身呢个基建业，你执头执尾啊，做即系喺基建业即系运 地盘啦、 啊，地盘啦、啊，做系。搵到餐食噶咯， 扫地， 扫地都有钱，都好过你扫街嘅，系扫地盘系好过你扫街嘅，即系咁咯。咁当然啦，做地盘危险啲啦，即系扫街嘅危险性系低啲嘅。但系如果你做地盘就扫地盘都系危险噶。不过冇啦，即系有啲人又质疑我啦，又话我讲嗰啲嘢系维护呢个香港嘅工程界啦。咁其实我唔系维护佢哋，我系讲翻啲公道说话。咁之前有人又批评啦，就话我哋冇做功课啦，佢又举咗两个例子，就係嗰啲公厕工程好贵，係唔合理嘅。咁另外一个例子呢，就係南丫岛起嗰啲单车停车位。咁其实佢批评我嗰个人呢，其实自己冇做功课。嗰、那个公厕呢就好 Q 远嘅，所以先要成千万一个。咁如果佢认为可以平过一千万帮政府起好，我甚至可以二百万搞得掂呢，咁我就建议佢落，如果佢认为佢自己二百万搞得掂呢，咁佢可以落一个五百万嘅标，咁佢咪净赚三百万囉，係咪先？如果真係佢认为係得嘅话，即係乜嘢係合理，佢话乜嘢係合理嘛，佢话唔合理嘛啲价钱。 咁香港政府嘅工程全部都要投标嘅。咁 公厕好多嘢搞噶，要埋管噶，佢知唔知噶？要埋污水管嗰啲驳嚟驳去唔系容易喎，远嘅地方。 系啊， 又要斜坡个道咧。 系啊， 嗰啲管 最紧要啦， 仲最挖深一个道噶嘛。 咁佢话系啊嘛，咁南丫岛嗰个单车位嗰、那个，佢话80,000蚊一条，好贵。系啊，系传媒讲话80,000蚊一条铁管，但唔系净系装个铁管，嗰个工程要填海。你老尾，即系啲传媒嗰啲记者乱写，你就信晒。 梗啦，咁差，嗰啲传媒记者真系唔系侮辱啲讲句，屌，真系， 有一半系做唔批嚟噶， 读唔成书嗰啲，系啊， 有一 半读唔成书真系对唔住 你咪信佢咯。你咪信佢啦，话做功课啊嘛，你话我梗系唔会信嗰啲报纸讲啦，因为好明显就系个工程系有其他嘅要做嘅嘢，而嗰个报纸即系我相信你系睇苹果日报啦，系冇讲啦， 或者人哋 Facebook 啦，苹果日报都睇 Facebook 嘅啫，人哋嗰啲 好柒多都系乱噏嘅，其实就 系啊， 嗰、那个网友嗰、那个网友就喺我哋个 YouTube 嗰度留咗言啊嘛，咁你自己如果你认为啲工程嘅价钱系。去高度唔合理嘅，其实你系应该即系投身呢个工程界，咁咧就将嗰个投标价降低咯。如果你系咁捻把炮嘅话， 系啊，造福市民啦。 系啊， 呢啲真系 佢用翻 可能唔知， 佢仲质疑我一句，我讲埋先。佢就系话，我话大肥赚好多钱嗰啲泥头车系得嘅。 嗯， 咁其实我又冇讲清楚。咁佢就質疑我啦，因為如果大肥佬賺好多錢，真係唔合理啦。其實唔係喎，賺好多錢唔係唔合理喎，因為大肥係有方法做，所以先賺好多。如果冇方法做嘅人咧，你踩入去嗰個泥頭車市場咧，你係蝕硬嘅。 同埋賺好多錢，係咪辛苦錢先？慳吧，社長諗下喺澳樓，你都可以話我哋嗰啲叫做咩啊？啊 ，plumber 嗰啲 builder 都系赚好多钱嘅，但系好辛苦嘛，嗰啲仲要读两年 TAFE 之后又要两年学徒咁样啊嘛，咁其实喺呢度如果做嗰啲咁嘅所谓技术工人咧，差唔多读个大学咁耐四五年先至叫学师出成先学成嘅，咁其实呢啲都系钱嚟嘅，而且好辛苦喎啲工。 系啊，同埋有一样嘢就系你。香港人永远都轻视蓝领嘅人咯，咁其实就好有问题嘅，个社会系唔健康先会咁样样啊！即系人哋辛辛苦苦做样嘢，你就话佢太贵，咁我觉得你如果觉得系太贵嘅话，你不如自己做翻咯， 自己做咯， 系啊， 啱啊， 我系好认真讲啊，我唔系 喂有啲有时简单整条拉条电线收你唔够水，喂你咁咧你自己做啊贵。 有牌噶嘛？香港如果拉电视， 系啊， 换插头。 你自己拉嘅话，如果烧咗胶，冇得赔喎。啲保险，人哋贵就贵在呢啲嘛。佢签个字嘅话就系钱啦，学几年师啊嘛，大佬。 所以你咁轻视嗰啲师傅咧，即系香港呢种文化咧，其实就好有问题咯。我认为咁， 所以唔应该移民嚟澳洲。 冇嘅。其实你咁样轻视啲技术，即系有技术嘅人咧。就我觉得是不公道咯，因为人哋都起码用啲时间去学艺啊嘛。 系啊， 即系你当然啦。 呢个系一个价值观嘅问题，个价值观错咗，即系乜嘢都系觉得好似系 读得书 自己啱晒嘅啊，我读得书多过你嘅咁，但你唔系多开嗰份，你又唔知道人哋嗰份系点做噶嘛。 系啊，所以我小弟。都叫做有一个博士学位，两个硕士学位，小弟都系读紧啲技术学院啊，而家学下画嘢啊， 哇犀利， 系啦，咁 唔同嘅，其实技术学院唔同嘅，系啦，好，今日 差 唔多啦， 今日差唔多啦， 好啦， 好， 好，大家拜拜，晚安， 拜拜。